咧就約咗啲 friend 食飯啦，撇低咗 Tony 佢哋，咁啊去邊度食咧？去慈記食嘢噶，係咪呢度？喺呢度啊嘛，喺裏邊啊嘛，佢哋 go go go。 最招牌的呢一個， 我係 雲吞麵，點解咁好味呢？就係因為佢用咗呢個大地魚魚乾啦、蝦乾啦、豬骨啦，熬幾個鐘咁樣。 哇，咁豐富嘅！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而家最適時，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風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啊！今个礼拜浩浩汤汤。咁啊，之前嗰两节咧，我哋花咗成半个钟头咧，其实就系讲一个重力波嘅发现啦，吓一个非常之激动人心嘅科学发现吓，特别系我自己作为读物理学咧，咁当然更加咧就系好有亲切感啊吓，因为我知道呢样嘢，头先都讲过啦，大学时代差唔多40年前咧，其实都已经系讲紧话希望嚟去探测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测嘅重力波系咪存在嘅，咁而家证实咧系存在嘅吓、好啦，咁讲翻就我点解唔见咗咁多个礼拜咁不过喺度咧都要顺道就当然多谢啦啲老友记啦吓，就喺我唔喺度嘅时间就拔刀相助啦，就包括Ringo 吓，即系麦永开先生啦，同埋Elvin 吓黄启聪啊，同埋所有嘅老友记，因为其实佢哋咧就 Ringo 捉埋个仔啦吓，捉埋其他朋友啦，Elvin 亦都系啦，其他嗰啲建筑界嘅朋友。咁啊讲咗好多呢，就希望大家都会觉得系好听啦吓。 仲、 一个就讲电影、一个就讲建筑嘅。Ringo 讲电影啦，好似讲咗3个礼拜添啊，系嘛，即系 Elvin 就讲建筑咁。咁、本来呢度都要抱歉啦，就同阿 Michael 啊，我另外一个朋友 Michael Lai 呢，其实佢录咗一个节目呢，佢本来諗住喺我唔喺香港嘅时间出街。咁但点知因为佢录多咗 ,Ringo 录多咗呢，咁未出喎，未出本来应该呢就今次出。咁但我话我应承晒所有人呢，就话我一返嚟就讲南美㗎嘛。咁、所以 Michael 嗰个呢暂时压头。但好彩佢嗰个呢就冇乜时间性嘅。咁你知唔知讲咩？ 梗系知啦， 咁啊讲咩题目啊？ 因为 好有趣 噶嘛， 你同佢一齐拍档系嘛，非常之好。 因为就 系 讲 系啦， 都系嚟啲神秘 神秘啊，咁又唔系好神秘，系真系佢系讲个名俾大家听啦。因为你都我讲咗，你都未必知系乜，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唔懂嘅，叫面盲症，面盲症叫 face blindness， 系好有趣嘅。咁不过都卖关子啦，留翻咧你自己听阿 Michael 同阿 Jeffy 讲啦，好嘛？ 好 啦。咁啊，講翻我呢個南美之旅咧，其實籌備經年啊，真係足足一年前咧，就即係2015年年頭就已經開始籌備噶啦，2014年已經諗緊噶啦，咁啊2015年咧就年頭就去咗一個嗰啲旅遊嘅展覽，咁旅遊展覽之後咧就係揾到呢間公司啦，咁啊費事同佢賣廣告咧，總之一間公司，咁後嚟呢間公司咧，原來佢有專題講座。喺第二啲地方，於是咧，我哋又特登走去咧，又聽佢個專題講座，咁聽咗兩次嘅最少，哇，好犀利！咁又逐步，因為其實一年前咧，佢哋都未出嗰個詳細嘅行程表啊。 聽一次專題講座使唔使錢 嘅？嗰啲免費嘅，佢係 地產嗰啲咁 樣，係即係冇錯地產啫嘛，有嘢食有嘢飲添喎，真係咁當然唔係黑搞笑買嘅嚇，即係有啲曲奇餅咁啊。咁但係咧就我哋問咗好多問題，因為真係好多嘢要問。好啦，咁但系卒之咧，嗰啲长话短说啦，过咗去唔讲啦吓，就卒之今年嘅农历新年之前嘅2月3日晚咧，我哋就8、9点咧就离开屋企，因为系夜晚机嘅，好似11点几机嘅，差唔多12点嘅，咁我同太太咁样咧就先咧就飞咗去由香港就飞去巴黎。然后喺巴黎转机，但系咧喺巴黎嗰个所谓转机嘅时间就长到不得了嘅。如果冇记错，唔知系咪16个钟定咩？所以佢系直情有间酒店俾你去休息嘅。咁但系咧，而且我哋去到巴黎系凌晨好早，咁所以咧，你其实可以利用嗰段咁样嘅时间咧，就出咗巴黎玩。 玩下， 因为机场咧嗰个叫做戴高乐机场Charles de Gaulle 好出名嘅喺巴黎，好大到不得了。咁咧，于是我就同我家姐、姐夫咧，同埋另外一 pair 嘅夫妇咧，我哋6个人咧，就真系就坐巴黎高铁。TGV 啊叫做，即系巴黎啊，即系其实法国其中一个最早嘅高铁啦TGV 咧就出咗巴黎市中心玩，就玩咗大半日，然后先翻翻去。咁然之后夜晚咧又系好夜先至上机。咁飞就飞咗去咩咧？就圣保罗咧，呢个就系巴西嘅最大嘅城市。 啊，虽然巴西咧，大家咧最熟嘅城市就系里约热内卢，啊，因为佢上面有个耶稣山，有个伸开双手好似十字咁嘅耶稣像，好出名啊吓。其实里约热内卢系一个好靓嘅城市，一个好多个山又有海咁。咁，但系其实佢唔系最大，最大圣保罗。咁，但系圣保罗咧就佛前足尘，基本上就等于上海咁样，就是，商业城市嚟嘅啫，人口啊最多。咁但系咧有趣就系话两个城市都唔系巴西嘅首都。好多人以為里約熱內盧，哎，好嘢啦 ，Thomas。咁呢個咧就係1960定62，我唔記得咗啦。其實佢哋就係遷都嘅，嚇，就由里約熱內盧咧就遷咗去巴西利亞，因為佢嘅里約熱內盧就沿海啦，巴西利亞就入啲啦，啊。可能佢係覺得係啊，我其實嗰個導遊講過啲原因俾我聽，唉，但係已經太多嘢，我都唔係好記得曬。咁，其中一個真係嘅，巴西利亞始終係比較接近巴西嗰個中央嘅地方啦，嚇，因為巴西係大得好加關嘅呢個國家。好啦，咁但系咧，唔讲巴西住，唔好一跳到巴西。我讲翻我个旅程咧，头一程就系12个钟， 嗯， 即系 non stop 啦。喺香港飞巴黎已经好似12个钟有多。 我想问下，搭商务定经济？ 梗系经济啦，商务你真系讲笑，你真系贵好多倍噶，好辛苦噶， 脚好辛苦。 唔系，我哋习惯咗噶啦，唔会要起身啊，就尽量行到机尾啊，嗰啲有少少空间啊，做下伸展运动啊 ，stretching 啊，咁呢，這个。我當然亦都係特別強調啦，大家坐親長程機咧，就一定要做下伸展運動嘅，如果唔係好易傷嘅嚇。好啦，咁但係都好難捱啊，因為完全瞓唔到，因為我咧咁耐以嚟啊，咁大個仔咧，即係坐咁多飛機咧，其實我係絕少可以瞓得到嘅，啊，即使明明係深夜，即係本來係 overnight 嘅啦嚇，咁，樣咧，你係應該瞓覺嘅。但我都係瞓唔到嘅，喺飛機上面我係瞓唔到覺，其實我係一個好難即係入睡同埋熟睡嘅人嚟嘅。咁啊，卒之咧就挨咗个12个钟有多啦，就去到巴黎。咁啊，巴黎咧就玩咗10几个钟啦。于是咧就又翻翻去又搭飞机，又系 overnight 嘅。 几个钟冇分？ 系啦，唔系直情系啊。好啦，咁然之后就飞去圣保罗嗰度咧，其实又系讲咗12个钟啊，净系真系 in the air 喺空中咧，都已经24个钟啦。咁啊，中间咧头先讲啦，唔知16定18个钟咧。咁同埋你一早要去机场噶啦嘛，咁，去到圣保罗又要安排出机场啊，咁又坐好耐车啊，然后先到酒店咁样咧。即系所以一程啊，你真系去到呢个南美洲咧，你已经系讲紧唔见咗咧，系日半两日咁滞噶啦。所以咧回程咧又一样，回程仲惨啊。其实点解咧？因为我哋玩完咧，最后离开咧，圣保罗就喺南美洲嘅东岸啊嘛。咁，东岸咪都近香港啲啊，系嘛？但系走嗰时咧，我哋喺南美洲嘅西岸，就系智利首都圣地牙哥。咁，圣地牙哥咧飞巴黎咧，阴公啊，13个几钟啊！ 哇， 13个几钟，因为系南美洲嘅西岸飞啊嘛，系嘛？所以佢直情咧系飞咗成5个钟头都仲系喺南美洲。 会唔会调翻转飞会近啲？ 佢冇咁样飞咯，系冇错，我明你意思，佢可以横越太平洋翻香港啊嘛，但系佢又冇咁样飞嘅，佢就一定咧，佢系飞巴黎嘅。咁当然其实有啲嘅，即系唔同航空公司，我哋坐法航啊嘛，咁所以有啲咧可能系有时系停阿姆斯特丹啊咁样样啦，但系都冇分别啦。好啦，咁但系总之咧，回程圣地牙哥飞巴黎咧13个几钟啊，阴公嗰程坐到呕啊。好啦，然后喺巴黎咧，今次就短少少，但系所谓短少少咧，都好似接近10个钟。都有10个8个钟嘅，即系咁佢都系有订到酒店俾我哋休息，但系嗰阵时系日间嚟嘅，你系最多喺个酒店度喺日间就恰几个钟咁嘅啫。好啦，咁但系咧之后又上飞机，然后就喺巴黎飞翻嚟又系11个几钟啦。今次就啊，即系佢得意嘅，有时佢回程同埋去边咧个时间会唔同。啊，咁呢个就系同即系究竟佢会唔会系顺风逆风啊？讲过嗰个高空急流啊。Jet stream 咧係有關係嘅，好啦，咁但係咧，所以我哋都話啦，你真係去南美，點解我最後選擇去咁耐咧？41天咧，係因為你去得短，真係好唔抵。你去10日8日咧，你淨係嗰個旅程嘅時間啊，你都唔見咗4日幾啊，係 喎， 真係啊，真係完全 係 啊，咁所以咧，即係話我哋話就話去1/4。但系其实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啦，其实1/10嘅时间咧，就系由香港去南美，同埋系由南美翻香港嘅，吓，真系玩系玩咗1/9嘅啫，阴公，所以真系好辛苦。 咁样去咗几多个国家？ 吓，咁要讲下啦。咁其实咧， 好有趣，呢、這个行程啦，去咗八个国家，不过咧有两个就唔系南美国家嚟嘅，点解啊？因为中间巴黎系法国啊嘛，咁我真系有去到玩噶嘛、哦，入到市中心玩咗成大半日噶嘛，食咗两餐添，一去到凯旋门嗰度玩咗一阵就食早餐，食、完早餐就玩咗好耐，最后咧就食一个 late lunch。然后先至搭车翻去，咁所以系去咗法国，系咪啊？好啦，同埋咧喺南美洲，我哋有去福克兰群岛啊嘛。福克兰群岛属于边个啊？ 英国。 英国啦，系咪？所以其实我哋又去咗英国，你话系咪搞笑啦？好啦，但系真正南美国家咧，我哋去咗啦，巴西啦、智利啦、阿根廷啦、秘鲁啦、玻利维亚啦，同埋乌拉圭，就六个国家吓。咁、但系六个国家咧，其实系去咗南美嘅一半啫，因为原来南美有十二个国家。不过其实呢六个呢都系最重要嗰六个㗎啦、或者五六个啦，其实乌拉圭真系去唔去都冇所谓㗎。但系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吓。咁、但系当然呢北面仲有几个系重要嘅，譬如委内瑞拉我好想去，梗系冇去啦今次。即系喺北面嘅全部，即系南美洲北面。咁、就哥伦比亚啦。咁另外一个就厄瓜多尔啦。咁厄瓜多尔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个成个国家呢根本上就喺赤道上面。而佢个首都呢就叫做赤道之国嘛，就叫做 Quito。Quito 就啱啱喺正嘅赤道上面嘅，其实另一个系最接近赤道嘅城市咧，类似 Quito 嘅就系新加坡啊。香港成日都有人去啦，但系可能啲人就唔好点读地理，又冇关心啦。但系我好关心地理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新加坡又系一个差唔多啱啱喺正赤道嘅一个城市啊。但系 Quito 应该再正啲啊。好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所以厄瓜多尔啦，首都 Quito 啦，Colombia 啦，嗰、个卡拉卡斯嘅首都叫做咁啊，委内瑞拉啦吓。就系、唔系我唔记得咗，系 Colombia 可能系波哥大喎吓，咁啊委内瑞拉就卡拉卡斯啦，咁另外有几个真系少到蚊型嘅国家，一个叫圭亚那，一个咧叫法属圭亚那，一个咧就甚至我都真系唔知叫苏里南吓 ，Suriname 啊，苏里南嗰啲喺北面好细国家，咁、所以主要嘅咧我哋都叫去咗噶啦，即系南美洲吓，咁、但系都真系讲得夸张些少，嗱头先我讲嗰个旅程咧，其实真系咧。我哋唔知你细个有冇谂呢样嘢咧？我哋知道话地球系一个波波，即系差唔多正球形啦。虽然其实佢唔系正球形，咁但系啲人喺上面咧，大家都知道咧，全部都系企喺嗰个表面咧，个头就向天，个地就系向下。但系其实所谓向下就向地心啊嘛。咁所以咧，你就觉得呢个就上呢个下咧，但系原来喺地球嘅另一端咧，佢哋嘅上下就啱相反，啱唔啱啊？吓，你嘅下就系佢嘅上，你嘅上就系、是。佢嘅下嘛，咁、其实咧喺2008年北京奥运咧，佢哋非常大胆咁破天荒咧，系尝试表达呢样嘢噶。唔知你有冇睇奥运开幕礼啊？ 有 08啊，京奥啊，佢其中一个就真系喺嗰个会场嗰度咧，就系、是、做咗个好大个波波，而波波上面咧有啲人行来行去，但系好劲，嗰啲人一定系即系久经训练啦吓，即系好劲啊。咁但系佢系用晒好多威亚咧，系绑住咧，令到佢哋咧系真系喺个波波上面咧。好似系咁样，即系全个个都头上脚下，但系完全系即系相反晒嘅方向嚟行。你唔记得嗰幕啊？ 哇！但真系犀利噶啦。 咁我觉得哇，真系好嘢喎。其实呢个意念小学生都读过啦，系嘛？但系冇人做过出嚟啊嘛。咁喺京澳咧，喺张艺谋导演嘅指导底下啦，因为你知佢几夸张噶啦，而且唔使讲嗰阵时叫做即系系冇上限噶嘛，即系基本上嗰个成本啊，嗰个 budget 系 the sky is the limit 啦，你要乜嘢就系中央都俾你噶啦，张艺谋系嘛？咁于是咧，佢真系做到个波波，而上面啲人行来行去咁样样，系嘛？系模拟翻咧，其实上下系完全相对嘅，就由地心吸力即系重力所决定咁样样。好啦，咁我哋讲翻南美洲咧。其实好大程度上同我哋香港呢个位置呢就係、真正係180度。就係即係头上脚下呢就啱相反嘅。我有计过。其实好易计嘅啫，一样就係香港。香港呢今次呢就要考下你哋啲基本嘅地理呢就係咪我哋香港教育制度嘅失败。不过九成都失败㗎啦。 唔系我哋失败啫，唔系国制度失败。 制度梗係失败啦。其实唔关你哋事㗎。好啦，香港嗰个坐标啊经纬度。啊你抢先答啦。你时间答一个先，边个香港系北纬几多，东京几多啊？